飞走，翻起往日故事一篇篇，自己朋友亲人可是再回头上嘴一笑，一生只仲有几次。开始心烦意乱，把自己关在房间，翻着老旧照片，默默熟悉的脸，嘴角微微翘，模糊的双眼，一首老歌直到天亮。 梦里中的画面历历在目难忘记，仿佛老天可怜对我的眷恋。弯弯曲曲转转折折，你若他知之，简简单单的问候暖心， 孤孤单单冷冷清清，红红尴尬泪总会不经意思念。一时秋风一片落叶，一曲笑笑一杯酒，翻起往日故事一片片，自己朋友亲人可是再回头上再一笑，一生只重有几次。 一生之中有几次。